许会遇见你。街道冷清，心事却冷清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，我终将擦肩而去。天还是天，哦，雨还是雨，这就是我不再伤心。 重来过，我会遇到想遇到的。